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颠着范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姿势，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据了解，本次参评作品虽为未经正式发表的原创歌曲，作品风格形式不限。此外，歌词征集和歌曲征集将同步进行，歌词征集在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在7月31号截止。征集活动将邀请音乐界德高望重的艺术家担任顾问，著名词曲作家担任专家评审委员。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的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春节期间，全市开通了24小时应急送电服务，市民家中如果因为没有及时购电导致停电的，可以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或登录掌上电力 APP 申请应急送电服务。应急送电下发金额由原来的30元提升到100元，以满足煤改电等用电量较大的市民需求。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除夕夜间北京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01微克每立方米，在与上年除夕相似的大气扩散条件之下，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幅达到了 52.8%。 今年春节，北京各大庙会和游园会上，食药监执法检查人员对牛羊肉串的抽检将覆盖每一个摊位。来听报道。 朝阳公园国际风情节庙会喜庆热闹，种类繁多的小吃香气扑鼻，飘散着浓浓的年味儿。经营烤羊肉串摊位的刘先生放下手中的活，配合食药监执法检查人员在抽取羊肉样品的封签上签字。他说， 像健康证明、进货渠道的资质和他们的检疫证明，我们都是必备的。 记者看到食药监抽样人员在每个售卖肉制品的摊位至少会抽取一个样本进行快速检测。北京市食药监局食品市场处副处长李阳介绍， 今天对现场的8个摊位的肉类的瘦肉精和油类的酸价过氧化值项目做了一个快速检测，检测结果全都合格。 春节期间，全市庙会中的牛羊肉串抽检将覆盖每个摊位，鲜榨果汁、冷荤类食品和生食水产品等不适合现场制作的食品不允许在庙会上销售。看到有食药监执法人员不间断的现场巡视，小游客铮铮说， 感觉更安全了，更卫生了。 2018年春节，北京共有16个庙会、游园会活动涉及食品经营行为，食品经营摊位共631个。李阳提示广大消费者， 一是看好摊位的证照公示，同时改行进行监督食品操作有哪些不规范的行为，及时向我们驻点的食品执法人员进行反映，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当场的整改。如果在我们抽检的过程中发现不合格的食品，我们必须让它马上停止销售。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明显回暖，午后平原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突破了8度，入夜之后湿度增大，会有雾，能见度不佳，道路还会有些湿滑，出行需要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仍然会达到6度，但早晚体感仍然较凉，请根据气温日变化及时调整穿着，谨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零下3度，最大相对湿度85%。 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六度，最小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欠佳，晨练指数为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3度到6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1，是一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明天光照一般，空气质量不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会陪您文艺过大年，大年三十和初一，经典贺岁电影剪辑；初二、初三和初四，专访明星热播剧；初五，经典纪录片；初六，非遗口技与彩沙，文艺经典与您伴，欢欢喜喜过大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的演艺群英会，我是赵爽。在这里呢，还是祝大家狗年大吉，阖家幸福。每年我们都会介绍很多经典的优秀的舞台剧目，那今年也不例外。在前段时间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介绍了中外两部优秀的舞台剧，分别是话剧《北京邻居》和音乐剧《泽西男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对这两部剧进行回顾。话剧《北京邻居》是京味十足的一部话剧，那么我和搭档大帅呢，也是在这部话剧上演之时对主创进行了访谈，我们一起来听听。 现实题材兼具黑色幽默，由老舍文学奖得主金永明创作的小说《北京时间》改编而成的话剧《北京邻居》，由傅菱编剧，最具温暖女性情怀的北京人艺导演唐烨执导，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外部来京的漂泊者和胡同里的原住民同住在一个大杂院里发生的悲喜故事，有人情义气，也有无奈与阵痛，以外来者的视角观察揣摩最具文化烙印的北京人。演艺群会为您带来《北京邻居》。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部话剧，叫做《北京邻居》。首先欢迎做客的我们几位嘉宾，欢迎一下本剧的最有女性温暖的我们的导演唐烨，唐导，欢迎您，唐导。 欢迎唐导。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你听这声音就特别温暖。 对，而且唐导就是看人的时候有一种春风拂面的感觉。 有、 因为唐导是笑笑的眼睛。 那接下来这位，我觉得你可能就有点秋风扫落叶的感觉。欢迎一下我们的这个剧中啊，这个在本剧当中赵公安的妻子的扮演者马小季老师。您好，马老师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其实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啊，刚才在这个上节目之前我们就发现啊，在这个戏里戏外，就在戏外我们这马老师啊训我们这个剧中的他这个老公都已经训的真的是就是立刻让你能够进入剧情的那种感觉啊， 所以立刻能进入秋天是吗？ 所以马上请出我们剧中这个怕媳妇儿的赵公安松天硕啊，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松天硕。 松天硕也是这个我们节目当中的常客，然后呢有经常会有很多精彩的作品带给大家。记得上一次来的时候还是这个杜子春， 对， 对吧？ 那个时候我是演一只狗。 对，而且那只狗完全的就把我给征服了。 对 对，所以一直都印象深刻啊。见了他我就刚才就汪汪，你也来了。 真的，这大帅上节目之前还在一直在就是夸您哈、啊，说上次他去现场看了，说简直太惟妙惟肖了，一看这怎么能是一个人呢？ 对对对，而且一定进入了深入的观察。所以在这部剧当中，他又扮演了一项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啊，这部话剧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对， 说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北京胡同里甲32号院当中，一如往常的热闹。赵公安、老杨头还有海师傅、冯老太等人呢，是住在这个院中的老北京人。胡东这个年轻人是来北京闯荡的外地人，刘作家是从外地来北京开饭店做买卖的中年人啊，不惑之年来京闯荡，为的就是来首都大城市见识一番。那经人介绍，在这个胡同里就租了一个房间，就住了下来，正式开始了他们开饭馆的买卖。故事呢，就发生在这个甲32院当中。刘作家带着自己的妻子来到北京开饭店啊，租住在这里。然后呢，通过与院里的这个邻居赵公安、海师傅、老杨头等人的接触和熟识，渐渐的融入到这个北京人本地人为主的生活当中。而赵公安等人也通过刘作家、胡东等人，认识到了外地人的勤勉奋斗，最终实现了两种文化的一种融合啊。这是这个故事的一个大体的梗概。所以我们今天呢，先请我们的几位主创先聊一聊，说一说你们当时对这部作品的一个解读或者认识吧。我们先从唐导来吧，好不好？唐导， 因为我觉得北京之所以成为一个国际化的都市，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是包容性。 对， 就是无论是你是外国人，还是外地人，但是我觉得北京这座城市和北京人都显出了它最大的包容性，使得很多人愿意在这儿生活。 所以您觉得这个就包容，这部作品的、 这个、是 在这部作品当中显现的特别的明显，对吧？ 对， 体现了一种包容。 没错， 它相当于是截取到了一个场景哈、啊，就这里呢有外地来打工的，有外地来做生意的等等，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外地人来到北京之后，肯定是会有一段时间的不适应啊。 是的， 这个环境气候有变化，生活方式有变化。 对。 然而就在这样的一个咱们说是院子里面哈、啊，发生了很多暖心的故事，也体现出了我们的这种包容哈、 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个马老师，您先说一下啊。您说说您对这部作品的一个认识和解读啊。 我从小就是在这种四合院里长大的。 哎呦，哦， 所以当那个我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特别有感受。对，因为我是满族人。 哦， 对，然后我就我觉得唐导刚才说的包容，我觉得北京人还有很多的温暖和温情。而且仗义。 对， 而且在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北京邻居里都体现出来了，体现得特别的淋漓尽致。 好，北京人的一种情谊， 一种情谊，对，一种情谊情怀。和他的那种怎么说，就是对，就像他说的，对，不管是你是哪儿来的人，你只要到了我们这个院儿，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在外面说可能我们一句话他听不懂，他不知道什么意思，可是我们告诉他，慢慢的接触了他就知道是怎样。因为我们大杂院以前我们四合院住了就有这样的人。对，而且也有我扮演的这个角色的一个公交车的售票员。 也就是说您这个剧中的角色，您当时生活当中还真见过原型。 是的。对， 所以您在这个表演上有没有很借鉴他的？ 应该 他不敢说有，因为这个角色一看啊，就属于那种这个嘴比较快，然后呢是这个嘴上不饶人的那种的。您怕老邻居到最后去找你去？ 没有， 开玩笑啊。然后那个来天硕，你说说吧。 我觉得谈不上说什么解读了。我觉得首先当时我们排这个戏的时候，导给我们群里发了这个小说的原件，我们其实看了一个小说。因为我在看小说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我相对，因为在跟导和 包括马老师比吧， 嗯嗯， 小季姐就是相对小一点，所以我小时候赶上一个四合院杂院的尾巴。 哦， 就我真正我特小的时候是生在一个特别小的杂院里，跟我爸我妈那会儿一块生活。到后来我稍微记事儿以后，其实已经住楼房了 啊， 但是老家或者老人们，比如说我姑奶奶 啊， 那时候去亲戚串门，我会去杂院里面。 嗯， 所以当读那个小说的时候，就很多很多就小时候那种朦胧的记忆，就慢慢在苏醒 啊， 全部都是细节。 嗯， 所以整个这个排戏的这个排完这出戏和我看这个剧本，整个的感觉就感觉像恢复了一个我童年时候的模糊的记忆。 嗯， 就感觉小时候可能就记得小时候吃了花生豆 啊， 这回才知道原来是宫保鸡丁里边一花生豆，整个宫保鸡丁是这么炒的 啊， 就有这种感觉。 哎，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像我不是在北京长大的啊， 嗯， 但是我小的时候真的特别喜欢北京的四合院， 嗯， 我每次来北京都要去大石栏那附近转啊转啊，我就特别喜欢那个地方。 嗯， 后来长大了之后啊，我想了一下，我可能更喜欢的是住在这样的一种院子里面，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关系。 嗯， 啊，因为我从小是在就高楼大厦当中长大的哈，所以我就特别羡慕说一个小院儿里面，然后几个邻居并不是亲戚，哎，我觉得这种关系真的是特别让人觉得温暖，所以小的时候特别特别特别羡慕。 嗯，哎，其实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有意思，来做客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三位主创还都是这个北京人，但是呢这个还分老北京人和新北京人。我们说这个新北京人呢是年轻一代成长起来的。其实这个我们说现在啊，整个的这个包容的过程不光包括比如说北京人和外地人之间生活习俗啊，包括语言的一些习俗的一些融合，还有就是老一辈人和现代人的一些矛盾冲突。所以这个天硕我想问问你，你和你爸爸妈妈或者父辈之间会有一些观念或者矛盾上面的一些冲突吗？ 嗯，我是因为我吧，怎么说呢，我还算赶上一个尾巴，而且我家里是，都是干戏曲的，其实， 哦， 从我爷爷那辈儿和我爸，所以我接触的这种传统文化还比较多一点， 哦， 所以可能我是作为更客观一些，就没有和我父亲和老辈儿有直接这种矛盾， 哦， 更多其实是有的时候作为我周围的孩子们一起长起来，就是他们不太知道， 嗯， 不太了解这方面的东西， 嗯， 我会相对了解一些，所以我会更趋向于就是，比如家里爷爷我爸聊天什么的， 嗯， 家里聚会吃饭就更愿意听一些，哎，原来是什么样啊，或者什么什么， 啊， 是比较趋向于这种形式。 哎，嗯， 所以整个在排练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一个融合的过程。 哦， 嗯，很多事情他们真的是不知道。 哦， 就比如说我们有那个时候四合院大家住了都知道，有的时候晚上是要锁门的。 嗯， 就是大门是要锁的， 啊， 不是各家各户的门， 嗯， 是为了安全， 嗯， 所以他就会问说，嗯，各家各户都回来了没有？ 嗯， 如果回来我就上锁了。 啊， 结果呢，这个刘作家夫妇回来晚了， 啊， 他不知道要跟别人打招呼，结果就把他们锁在门外了。 哦， 结果呢，他们是好心，就觉得哎呀，我们不要打扰邻居了， 嗯， 他们可能就翻墙了。 哎呀，好。 结果就被我们多事的赵公安差点给人堵在那儿了。 哦， 对，其实这个都是不是大的矛盾，而是小的误会。 嗯，对对对。 那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人们就从不了解到了解了。 哎，真的是，嗯，这就属于一个生活习惯上的，可能我不知道啊，然后呢， 嗯， 就会发生一些误会冲突。所以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应该说是也会有他们，就是咱们说现实中，他们可能也会有对这个地方为什么是这个是这么演啊，或者是这么排，这么剧情是这个样子， 对， 也会有 不明白。所以刚才你看松导特客气，说跟我们没有什么年龄差，真有。 嗯， 他90后。 哦哦，他一90后， 90后冒充60后。 他演的那个角色是60后。 对 对 对，所以呢，他真的就是一开始就是当定说让他来演，甚至我们剧组内部， 嗯， 包括我们的编剧老师， 嗯， 包括我们的可能金永明老师都有点质疑， 嗯， 就觉得他太小了， 嗯 嗯, 嗯，但是等看完戏之后， 嗯， 像我们剧院丁志成老师就说， 嗯， 就当然昵称，哎呀，说这小子， 嗯， 他行，他说觉得，那小子吧，戏还不错， 啊， 有些地方呢可以，我说是，我说， 啊， 嗯， 他呀年纪比较小， 嗯嗯， 我是他九零后。 哎呦， 不可能， 都不信了这个。 是， 哎呀， 嗯，因为丁志诚老师啊，就是他们好多就觉得那是他们那个年龄段的生活， 嗯， 所以他不想没有想到说一个九零后的一个演员能塑造的这么好。 哎， 对，其实有很多细节的，我觉得这个比如说演老北京啊， 嗯， 包括他的走路的步态， 嗯， 包括他的眼神， 嗯， 其实我之前还观察过一段时间，就是看在这个北京长大的孩子，然后还有就各个地方的孩子， 嗯， 因为其实我生活的地方也是很多很多这个城市融合的一个地方， 嗯， 我一看我说其实在每个地方长大的这个孩子， 嗯， 真的他的眼神， 嗯， 他说话的方式还有他走路的那个姿态有很大很大的区别，比如说北京孩子走路的时候， 嗯， 总是有点那种垮着走的感觉。 嗯 啊， 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演不出来那种很细微的那种区别， 嗯， 就真的看着就不像。 对，而且好像人家说，比如说北京人说话特别懒， 嗯， 就好好的话不好好说， 嗯， 就比如说。最可能给人家能有留下印象的就是售票员 啊， 现在好像这个职业已经慢慢的从人们的视野里淡化了， 啊，对对， 我女儿都不知道什么叫售票员 啊， 因为你想现在的电车上没有一个人在那售票， 对对对， 他也不会去喊什么下一站是哪儿， 嗯， 你就看就是了， 嗯，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外婆因为我的父母都不是北京人， 嗯 嗯，然后来了以后就说回来天天说我学会一句北京话， 嗯， 叫奔儿道， 啊， 我说什么不知道 哦， 他说所有售票员就是老说倍儿大倍儿大 啊， 他觉得他学了一句特别标准的北京话 啊， 大儿大儿大儿大儿大儿， 对，所以现在很多什么什么，不管什么西红柿炒鸡蛋啊，什么什么，好像很多网络上就学北京人说话， 啊， 他就是很懒， 嗯， 就是他因为你想售票员太累了， 嗯， 他一天得说多少句话， 嗯， 而且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那个售票员是跟着要挤车的， 嗯， 他要跟着乘客一起挤，从前门挤到后门， 嗯， 然后他要把最后一个人推上去自己挤上去， 嗯， 跟现在是不一样的，现在即使有他只是坐在那儿， 嗯， 也不用挤，而且现在可能也没那么挤， 嗯， 可能地铁稍微挤一点， 对 对，所以我们马小骥老师就演这么一个售票员， 哦， 我们演那个刘妻，就刘作家妻子的人，他一上上来一开场就是对北京的售票员有一段描述 啊， 但是那个我们的西云呢就找不到那个感觉，于是小骥老师就说， 啊， 我给你演售票员，我给你演一段，所以小骥老师什么报站名啊， 哦， 就我们就笑，就特别逗， 哦， 所以包括我们的天硕一开始， 啊， 他也有一段，比如说一开始他有一段给外地人领路， 哦， 就特别特别典型的北京人， 嗯， 要不让他们俩给咱说说， 哦，可以，来来来，太好了太好了，您给我们演示一下啊，好， 小骥老师先给我们报个站名， 啊， 对，我先来，那个因为这都特有生活，我们俩那个时候都经历过的 啊， 嗯，对，挤车呀上车下车 啊， 嗯，唐叶说特别对，唐导说特对，他必须得从前头推你下上去，然后他下来再从后门绕过去， 嗯， 对， 九十年代的北京， 对， 嗯， 对， 八 九 十 年 代 的这样，是这样的， 啊， 非常辛苦， 嗯， 所以他嘴皮子就是松的， 啊，嗯，明白， 他累了， 啊， 然后哎，快快抓紧时间，赶紧上车，快快快快的，麻溜的，赶紧来说你的，说你的，快点啊， 哇哇， 下一站下一站啊，赶紧的啊，下一站天安门到了，赶紧的，快点，快点，什么？哎，都往里挪呢，快先天门赶紧的关门上车走了， 好家伙，哎呦， 不知道你们听清楚了没有， 哎呦，能听清楚， 太有生活了， 特别有感觉， 太有感觉了，太有感觉了， 下次你们就上工作， 啊， 来天硕来一个什么领路的是吧，怎么这领路的啊， 嗯，戏里就是一开场正好有一段碰到刘作家，然后帮他带他去问刘作家着急上厕所， 嗯， 然后有这么一段， 好，你演啊， 我哥啊，就您那破班还上着呢，有王的吗？买菜去，别说我没告诉您啊，那土豆又涨五分，跑也没用啊，涨都涨了。哎，怎么着？您问哪儿？厕所呀，啊，南口的小商贩那都有。呵，您这刚来北京吧？胡同名您都不知道呢。这么说吧，且这儿啊，往西知道吗？第二个路口奔南，一抹弯就到了。不是，嘿，一两句也跟您说不清楚。别走啊，嘿，您哪成啊，您这得了，我领您去吧， 哎呦，好家伙，来来来，对对对对对 对，这里就有一个， 哎， 你看北京人指路永远是奔南 往 西， 啊啊，奔南 往 西， 外地人都说左右的， 对对对对对， 是吧， 我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 对， 哎， 咱们也可以聊一聊，因为这是一个小说改编过来的一个剧哈。就当初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部小说改编到这个舞台上面哈？就是说是哪个点戳中了大家心上的东西呢？ 因为我是北京人哈，虽然我的父母是从等大学毕业分到北京的，我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所以我觉得又到了人艺工作，一直我特别希望能有反映自己生活的，反映这座城市的作品，因为一说到京味剧，大家好像一想起来就是老舍先生的茶馆，但他已经是好多年以前的了，上上个世纪的故事了，我特别希望能把我们的故事颁给所有的人。其实大家想一想，九十年代，其实离我们现在也有好几十年的过去了， 真是。 所以你看，我自己的女儿都不知道东楚大白菜，我觉得那个时候一说大白菜，整个胡同，然后比如说到了十月份，家家户户就开始腾那个煤池子，对吧？要蜂窝煤要来了，然后那个工人要每家每户送，然后就是很多很多场景都是现在我们看不到的。为什么很多人就说，哎呀，说我记得现在很多网络上会说，哎呀，北京不在了，什么这些照片怎么样？我觉得大家可能更怀念的是那个时候人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情。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的钥匙是在我邻居的奶奶家的。其实那个奶奶跟我没有血缘关系，就是邻居的胖奶奶。然后我会到他家去拿我家的钥匙，然后他看着我说，你把门从里面插好了，在里面写作业。然后那个时候好像这家人做什么全院都能看见，甚至于你看我们家是南方人，所以不会包包子，所以那个奶奶家只要一包包子就会端给我们家来吃。然后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素丸子，那个都是好像北方人吃的东西。 说了一下这个就是很让您感动的或者是感触的一些这个小细节，那剧中还有哪些场面是让您就是特别印象深刻的？让我马老师您来说说吧。像我知道我刚才看介绍的时候说那个搬白菜那个是在剧中也有呈现， 是的， 是吧？ 储存大白菜那时候家里头小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冬储大白菜嘛，到了十月中左右就开始定，你们家几百斤，你们家几百斤，你们家几百斤，每家都是这样，然后呢，登记完了以后，有人给你拿着三轮车蹬着给你送来。送来的时候您家要俩人那就麻烦了，你这就得，但是你不用担心，全院人都帮你， 哎呦， 就跟我们的戏里是一样的，这个在戏里面也是有体现的，帮着那个海师傅搬白菜， 帮 冯大妈搬白菜， 对对对， 哎呦，对， 对，别看我们公安是就是爱管闲事儿，谁家都那什么，但是这个一点都不， 这不含糊， 不含糊， 对，这也得帮忙啊， 走着，那绝对的，这个是一点，这就是。 关键媳妇儿说了句话，得去。 所以这个如果这个场面真的一出来，那些所有的在老北京生活过的人就一定一下子就进入到、那个、 您说的特别对，当时演第一轮的时候，我的有几个也是我的同龄吧，基本上看了这戏就哭呀，就哭了，后来我说你哭什么呀，他们瞬间就回到了那个时代，就是就是我们的小的时候那个时代，因为我们也一样都帮着搬白菜，都给家里头去登记，然后他们就想起所有的这些，他不是说难过啊，不是因为难过哭，而是那种情怀， 对对对 不是说又先那时候，其实唐也知道，有什么呀，就是大白菜我们，但是我们现在也没吃烦了，依然有，还是吃， 好，哎呀，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啊，感谢各位做客我们的节目。 好了，那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一起回顾了话剧《北京邻居》，在下半段我们会带来一部经典的百老汇音乐剧《泽西男孩》，我们马上回来。 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哥，咱爸老吵着说想看洋玩意儿，你说咱上哪儿给他找呀？ 嗨，我早就找好了，过年看异国风情就在咱北京。 啊，是吗？在哪儿啊？ 来朝阳公园，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iracle。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正在收听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演绎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会陪您文艺过大年，大年三十儿和初一，经典贺岁电影剪辑；初二、初三和初四，专访明星热播剧；初五经典纪录片；初六非遗口技与采砂，文艺经典与您伴，欢欢喜喜过大年。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的演艺群英会，我是赵爽。在这里呢，还是祝大家狗年大吉。今天的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是一起回顾一部百老汇的经典音乐剧《泽西男孩》。百老汇戏剧是美国黄金时代的缩影，中国巡演版本的百老汇音乐剧《泽西男孩》呢，是在海外巡演的版本基础上特意融入了新的编排，是中国的剧迷们更加容易产生共鸣。那我和搭档高磊呢，也是在这部剧开始之前对这部剧的相关引进人员和乐评人进行了访谈，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百老汇原创经典音乐剧《泽西男孩》开启中国巡演。《泽西男孩》是一部根据上世纪60年代著名演唱人法兰基·韦利和摇滚乐队四季乐队的真实经历改编而成的百老汇音乐剧，演绎的是来自新泽西州的四个男孩努力工作，通过创作他们自己风格的音乐，成为美国流行音乐的主导，并最终创造奇迹的故事。这部音乐剧引起了百老汇的轰动，荣获了托尼奖4项大奖、格莱美最佳音乐剧专辑大奖等等，更是奠定了这部剧作在戏剧界的地位。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走进《泽西男孩》。先来请出来到直播间当中的两位嘉宾啊，我们来请出永乐文化集团营销中心企划宣传部总监周蕊，欢迎您。 嗨，大家好。 嗯。我们再来请出三联生活周刊的音乐记者黑麦，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 哇，这个名字好酷哦。 对，有点像喊麦的感觉啊。 啊，是吗？ 没有开玩笑了。 白起了。 很有特色。 对、 啊。当然了，我觉得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音乐剧呢，《泽西男孩》也是特别有特色的。 嗯。 而且很多看过的朋友都说，哇，真的是太棒了。这么着、嗯、赶紧请两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泽西男孩》这部音乐剧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嗯。 来，周蕊。 哎，这部音乐剧呢，主要是一个很具有纪录片特色的一个百老汇非常经典的一个音乐剧。 哦， 它主要讲述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摇滚乐队叫四季乐队。 嗯， 然后讲的是这个乐队从最初的组建，然后到中间经历了一些风波，然后到最后有一些分崩离析的这么一个过程。大概3个小时不到的时间，然后讲了整个乐队大概40年的一个历史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对。然后里边呢，其实因为说音乐剧嘛，一定是离不开音乐的，所以里面有很多，大概将近30首吧，就是当时这个 Billboard 非常热门的金曲，有很多歌曲大家都听过，然后在现场其实都能够唤起很多这个记忆。 嗯， 哦， 所以有人这也说是这个剧是点唱机式的音乐剧吗？ 对 对， 嗯，对。 其实我突然看到这个剧的架构，我就想起了之前看到的《妈妈咪呀》。这个百老汇版的也看过，然后中文版的我也看过。哎，我觉得真的他们那个也是通过阿巴乐队的一些十几首当时上世纪70、80年代脍炙人口的一些金曲串联起来的，特别的好听， 串成了一个故事。 对，串成了一个故事。 对 然后咱们这个也是由歌曲然后串成的这么一个故事吗？ 其实我觉得这部剧可能更是以这些歌曲的创作故事背景和当时那个年代的背景为一个主线，然后来编排的这个故事。像比如我们听在这个剧里边能听到的一些非常熟悉的歌曲，在听到这首歌曲前，其实我们都能看到一个就是主创人员的生活演绎，是生活如何演绎成这个故事的，然后一直到他站在台上唱这首歌。所以我们知道一首歌特别是60年代的美国流行音乐，一首歌的由来是怎么样的？ 哦， 对，而且还有一些不太一样是，妈妈咪呀，它是它也是点唱机式的音乐，但是它是把阿巴乐队的这些歌全都是放进去，但是好像这个故事本身和阿巴乐队又没有什么直接的、 没有直接关系的。 对对对，但是泽西男孩呢是一部跟音乐有关，同时也是跟四季乐队本身有关的，它讲的就是四季乐队的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所以。而且这些歌曲放进去呢，就像一开始乐队的时候想要做这个音乐剧，很多剧评人都不看好，因为是点唱机制，觉得也没有什么新鲜的嘛。然后但是出来以后都很惊讶，因为所有的这些歌曲其实都是串联在整个剧情当中的，它并不是很硬性的植入进去。好像很多人都说音乐剧就是该说话的时候怎么就唱起来了但实际上它是本身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录音室啊，然后发生在小酒馆啊，发生在演唱会的现场，所以很多歌曲都是自然而然跟着情绪就过来的， 就发生在音乐该发生的这些地方。 对， 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来感受一下，因为都是经典的歌曲。我们选了一首这个For Season 乐队给我们带的 Begin 是吧？ 我们来听一下吧。 好啊好啊，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 About to present the return engag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cording stars, the Four Seasons! Put your loving hand out, baby. I'm 哎，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 Frozen 乐队给我们带来的这首 Begin。这首歌曲的一个创作的背景是什么呢？ 舞台的氛围。 对， 所以而且它的开场不是像我们听到吉他、贝斯、鼓那种器乐式的开场，一开始就有给我们带入一种情绪，通过人声对、演唱。 嗯， 这挺不一样的，我觉得。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看一个音乐剧的时候，就是。随着人物的那个角色的心情和他经历的那些故事，然后去感受这些音乐，可能是在看音乐剧的时候就是最大的那种体验吧。 嗯， 对，这个刚才一直想问问黑麦老师哈，就说您对四季乐队的印象是什么呢？因为 我感觉您是那种特别有情怀的音乐范儿哈，就是说您对四季乐队如果说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的话，你会想起一些什么样的词汇呢？ 我首先，我四季乐队是诞生在60年代的美国的泽西这个地方。其实为什么叫泽西男孩特别重要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它是一个工业化的城市。我们都知道在工业化的城市可能很少接触到文化的这种侵袭，所以呢很多就是各种社会问题会滋生，所以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男孩呢可能就是以就是我们所谓的那种不良少年可能更多一点。但是这些男孩，我们在看这个音乐剧的时候一开始就已经介绍了这些男孩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实际上都是这些年轻人时候会容易犯的这些错。但是这些人都喜欢音乐，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去唱歌，然后去演出，然后去听音乐。我觉得每个人对音乐其实保持着一个特别大的热情。其实也从音乐可以看出来，这是每一个年轻人就是他们那种坏的那种身份的另一面，就是他们在音乐里都是一种特别好特别优秀的那种人格吧。然后随着他们的成长，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可能最早是1963年嘛，那个时候其实 Beatles 已经在英国很快的崛起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当时创作的音乐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是一种对抗英伦文化入侵的一种抗衡。所以他们的音乐里面我们可以听到更多特别美国式的那种旋律啊，还有配乐。比如有些音乐就非常乡村，有些有一点 blues， 有些是 swing 或者 jazz 这种音乐，其实都可以在泽西男孩的音乐里听到。 也就是说泽西男孩他们的音乐的类型是非常多元化的， 很丰富 哈。 而且他们的音乐虽然类型化，但是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奠定了美国之后的流行音乐基础。对，所以其实他们的就像我们说 Beatles 的音乐其实影响了之后的摇滚乐一样，其实我觉得 Jersey Boys 他们的音乐其实也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之后的美国流行音乐。 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这部音乐剧的时候也能看出很多就是后来美国流行音乐的一些影子。 没错。 就整个的发展历程。 比如说我印象特别深的一首歌就是 Cry for Me 吧，那首 Cry for Me 啊， 就是他写给他的家里人的，就是当他受到了特别大的挫折的时候，或者经历了特别大的委屈的时候，他就写下了这首歌。但是我们在他的音乐现场上，因为你知道了之前发生了什么，所以你能感受到他那股强大的力量。但如果有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观众，我们不知道这个音乐人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我们单独去听这首歌可能对这首歌的理解就没有那么深。所以就是我觉得他每一个音乐人都是把他自己的生活非常丰富的那一种体会吧，转换成一个让我们听起来可能甚至有一点不一样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是特别厉害的，或者说特别伟大的一件事儿吧。 所以其实这首歌真的是也很经典啊，就可能朋友也Now cry for me. No, no, I don't love you anymore. Cry for me. Well, you had your fun. 那你有没有听到有一个假音的歌手在里面？ 有，在背后的感觉。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假音我觉得就是泽西男孩的特色吧。 Frankie, 这个 周蕊来介绍一下这个假音歌手。 主要是这个四季乐队的一个特色。其实刚才前面说的时候我也提到了，他这个乐队除了在音乐本身非常就是当时那个年代的音乐的风格很复古能听出来，然后呢其次更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乐队主唱 Frankie Valli 的他的这个假音的 音质特色。嗯、其实有一个小插曲，其实在这个音乐剧里面也有提到，就是当时这个乐队其实还不叫四季乐队，他们就是一个三人组合吧。里边有其他的两个成员叫 Tommy 和 Nick。那 Tommy 呢是这个乐队的主要的一个 leader 吧，一个领导人。然后和对，然后他是发掘 Frankie， 然后鼓励 Frankie 从一个发廊的小工，理发小工，然后到加入他们的这个乐队，成为主唱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人物。那他们乐队呢就觉得还是需要再找一个人一起来把这个乐队组建完整。那Tommy 的一个朋友呢就向他推荐了 Bob， 就是推荐了 Bob Gaudio， 也成为这个四季乐队的核心人物之一。那 Bob Gaudio 呢当时去小酒馆，也是去一个酒馆，然后听这个乐队当时的三人组合来做演唱。那Bob 在听到Frankie 前面的这个正常的中低音部分的时候呢，还问他身边的这个朋友说啊，这个乐队有什么奇怪的，就很正常啊，没有什么特点。然后但是当 Frankie 的这个高音出来的时候，就是刚才你就是大家听到的这个很有点像女生似的感觉的那种假声的部分的时候， Bob Gaudio 一下就坐不住了，眼睛一亮，说我决定一定要加入这个乐队， 我要把这个声音吸纳到乐队里来。 对，就这个是，所以最后就稳定了，因为 Bob Gaudio 的加入，然后所以这个四人乐队就一直稳定。 因为这个声音非常有特色，我觉得在商业上他们是非常聪明的，当他们把这个声音加入到乐队里来，所以让这个乐队变得非常有辨识度。 然后包括这部音乐剧的编剧呢，其实也是两个非常厉害的人物，一个叫Michelle Brickman， 他是他的好朋友大家都知道是 Woody Allen。 哦，这个太熟了。 对，所以他和 Woody Allen 有过很多部电影的，包括像大家知道的 Annie Hall 啊，然后曼哈顿， 太喜欢了。 对，包括像这些电影都是他们两个一起来合作的。然后这个他来带头做这个《泽西男孩》音乐剧的这个编剧，然后另外一个编剧呢是叫 Rick Ellis， 他是迪士尼的一个创意的总监，然后也有过很多部这个舞台剧的创作经验。那所以这个剧本一出来就已经得了很多像托尼的几项大奖都有得过包括整个原声的部分。其实音乐还是要值得重点提一下的，是说因为这个音乐剧是难得，虽然他讲四季乐队，然后又是一部所谓传记式的一个音乐剧，但是他的几个主创主要的人物真实原型除了 Nick 乐队的成员之一已经去世以外，剩下三位成员都还健在。那所以这个音乐剧的发起人其实是刚才反复提到的这个 Bob Gaudio。 他然后还有之前他一直就是在四季乐队的时候就是作为他们的一个音乐制作人的一个人物叫 Bob Crew， 他们两个人一起来完成这个整个音乐的编制的这么一个部分。对，所以其实这部剧是有这个除了讲四季乐队的这个原型故事以外，还有原型人物加入到整个剧的创作甚至是主导来做。 来，说这么半天了，继续听听音乐吧。 是是是， 刚才我们看到有一首 My Eyes Abode You。 哦，那首歌可以听一下，那首歌很多人也都听过。 哦，那首歌， 对，因为国内很多歌手像张信哲什么都翻唱过。 哦， 对， 哦，好的。那这首歌曲黑木老师了解吗？ 我其实 这首歌其实在剧中出现的，我觉得是挺感人的一幕，是因为是在讲，主要是讲 Frankie 他因为乐队已经蒸蒸日上了嘛，所以和家人聚少离多。那他和妻子之间就发生了一些冲突矛盾，可能不太顾家庭啊。然后两个人最后就闹到要分手，然后在这个时候分手的时候Frankie 和他的妻子在现场一块合唱了这首歌曲。现场很多人在这个情节都有哭，流泪哭了， 所以黑麦老师一边哭去了。 对，我其实要补充的一点就是，我其实特别喜欢就是整张这个唱片里边就是比较摇滚乐的那一咖的歌。所以可能就是对偏流行的那一票就是 一边哭去了， 对，就没有那么了解吧。所以就我还是想说，就 Jersey 他们的音乐其实是跨度还是挺大的，就是比较丰富。 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哈。 好。 So close, so close, and yet so far. Hit it for city lights, climb the ladder up to fortune and fame. Worked my fingers to the bone, made myself myself a name. Funny, I seem to find that no matter how the years unwind, still I reminisce about the girl I miss and the love I left behind. Miles of Georgia, though I never laid a hand on you, my eyes adored you. Like a million miles away from me, you couldn't see how I adored you. So close, so close, and yet so far. See how I adored you. So close, so close, and yet so far. So close, so close, and yet so far. 刚才咱们说了哈，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情怀的歌曲。 嗯， 周老师是不是特想给我们唱一下 啊？真的吗？可以吗？周老师，周云老师， 黑麦老师刚才老给我出各种难题。我其实，因为我觉得在非常非常有名，我就大概哼几句，好不好？ 好啊， 献丑。 我就拿我的二胡来， 绝配 啊。I love you, baby. Da da da da da da. I love you, baby. Da da da da da da. I love you, baby. Trust in me when I say. 这首歌有没有很熟？ 非常熟，就一下上个世纪就是六七十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就来了。 对，没错。其实这首歌被翻成太多版本，有摇滚的，有流行的 ，disco 也是有的。 有， 就是它这首歌怎么说呢？可以从六七十年代一直存活到今天，就是因为它随着每个时代的流行的风格一直在变。比如八十年代流行，大家流行去 club，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这首歌就变成了舞曲。 嗯， 九十年代就是美国的那种大流行金曲又来了， 嗯， 所以它就被重新录制，然后用特流行的方式 ，Mary Carey 演的。 嗯， 然后两千年以后就是摇滚乐、独立音乐都出现了，然后大家就觉得哇天哪，就是这首歌特别经典的歌被变成。重新变成摇滚作品也是特别好听的，所以就是它是一个特别长寿的一个作品吧， 百变的作品， 百变。 嗯， 而且其实说到咱们这部音乐剧《泽西男孩》在百老汇的这个音乐剧的历史上是创造了非常多的票房奇迹哈。 嗯， 那为什么会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呢？ 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原因吧，一个是这首歌这个音乐剧里面的作品都真的是非常的经典，然后而且对美国当时是影响了六七十年代的那么一批当年的那一些人，因为当时所有听是这些当时有一些战争啊，然后这些军人，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些亲属，他和当时这个英伦入侵时候的 Beatles 是完全不同的风格，然后听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其实司机乐队本身在这个美国民众心中是非常深入人心的，有点像怎么比喻呢？ Beyond。 其实我觉得两个字就可以了解，浓缩是那个泽西男孩在美国的历史， 哪两个字？ 芳华。 芳华哦，一下就让我们有了一个特别 对 美国的 具象的感受哈。 对，然后另外一个还有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就是他的这个叙事的方式跟很多所谓典藏机式的音乐剧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啊。再加上其实这个整个舞台的呈现，可能我们想到都是像《剧院魅影》啊，包括可能其他什么《妈咪呀》这好像很。就是很宏大，然后对很典型的美式的那种音乐剧，百老汇的音乐剧。但其实看过这个泽西以后，会发现其实道具很简单，而且这个 全都是 studio 的那些道具。 对，所以它是用大量的灯光来完成整个每一个转场，包括在灯光就变成了

是我唯一